你收听的节目是唔识唔讲。 好嘢！ 嗱，你哋各位观众好，嗨，我系四童啊， 我系小君。 喂，咁你哋刚刚有冇留意到有把女声？我哋今集咧就重金礼聘咗一个非常之靓女又靓声嘅一个嘉宾，就嚟同我哋讲一个关于咩题材啊？你哋估唔估到啊？ 估唔估到？ 哇！ 佢嗱首先啦，佢个靓样系唔会乱咁出俾你哋睇嘅，你哋唔够 view 咧系唔会俾你睇。啊，第二，估唔估到咩题材啊？佢咧系 睇到我哋个背景嗱、大概系谂到啦。咁我哋咧就系讲一个靓声、超级靓声嘅叫床声。我哋喺度讲讲下呢个点样样。点样样把声有几靓，类似啦。咁我哋就请咗一个嘉宾咧，就系以前咧就做过，我唔知道大家年纪去到边啦。咁又做过以前嗰啲173173啊，定系仲有其他咩 number 类似嗰啲咸湿电话，系咪叫做咸湿电话？ 我细个嗰阵时打多 吓，有打过啊？ 打过， 我都打过， 打过好多。 哇！嗰阵时打上去听一下。即系喂，个以为好靓女系嘛，都系谂住系嘛。 嗱，唔系，我未必觉得佢好靓女，但系佢俾到好多个 fantasy 我。 哦。 咁啊，喂，阿小末你，咁啦，你 啊系啦系啦，介绍翻我哋呢一个嘉宾咧，个名咧就叫做小末你，系啦。 系啊，娇小玲珑嘅小末你。 啊。咁就小末你同观众 say 个 hi 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末你。 啊。 咁就喂，咁啊，小末你啊，其实多唔多好似我咁样嘅人咧，即系打嚟沟女啊，以为自己系吴彦祖啊咁样，跟住听到你把声好索咧，就想约你啊，沟你啊，识你啊咁样咁嗰啲咁嘅嘢。 佢哋打电话嚟系咪沟女我就唔知啦，但就肯定一样嘢就系佢哋有性需要咯。 哦，性需要。 喂，系喎，我哋呢度讲唔讲得？你系咪类似嗰啲咩173啊？系嘛？ 冇错。 哦，就系173嗰只啊。 其实收得几贵啊？每六秒六毫啊，我记得好似。 每六秒六毫定一蚊？ 一蚊添啊，系啊，最 系每六秒一蚊啊。 哇！ 喂，咁啊，喂，咁你讲讲你啲经历嚟。 系咯，点解会？点解会无端端入到嗰行咧？因为应该唔会有招聘啩嗰行啊。 其实以前入呢行咧，系谂住做兼职嘅。咁咧有咁啱啲同学咧，就有啲背景啦，有啲识得偏门嘅人，咁就想搵快钱，咁就试下咯。 啲同学叫你去，有冇搞错咩同学嚟？ 咁佢知道我想搵兼职，咁做麦当劳咁少钱，咁、你就出把声又唔使出身体，咁、所以我觉得非常之有兴趣咯。 有冇试过啲客沟到你咧？直情系真系动咗心咁样？ 有嘅，亦都有人会记得你个密码，咁会成日会搵翻你咯。 哦，即系佢哋一般系咩人嚟噶？即系几多岁到？知唔知噶？佢有冇讲佢系咩背景咁样噶？ 其实唔会讲噶，因为其实我哋听佢把声，佢打嚟，我哋就接听佢嘅电话噶嘛。 你 问佢咯。 你系嗰种？哦，好似关心一线嗰种模式嘅，即系大家同佢倾偈嘅，唔系同佢讲咸股，定系咁样点样嘅？ 唔系嘅，佢打电话嚟啦，咁我哋其实预先会有一啲录音，可能系介绍自己啦。咁、那个客人佢听到你把声觉得 OK， 又听到你个内容啱自己，佢就会直接揿你嘅 number。我哋每个人都有 number 嘅，因为。 哦，即系佢系好似依家啲电话录音咁，佢啊揿跟住拣某个人噶。會會 哦，系啊，系啊，譬如我个名啊，我叫小茉莉啊。如果你想同我倾偈嘅话，请按我个密码一二三。咁 哦，跟住有另一个又系叫哦小小菊花，咁又揿四五六咁样样。 哎，冇错啦。咁我哋就系、是、咁、哦、样就系睇住啊边一个揾小茉莉多啲，咁啊睇翻嗰个时间啦，佢打嚟嘅时间啦，咁、哦、我哋就咁样去收费咯。 哦，哇，咁你似 Facebook 咧，边个多啲 like 咧，跟住就广告费可以收多啲咁样。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啊嗱，我记得我好依稀记得，因为嗰阵时中学啊初中咁打电话去，我记得咧系头一段时间咧就烧咁你一啲时间先，你讲埋啲无谓嘢啊，跟住教你点样揿掣啊，然后跟住咧又有古仔，古仔完先至拣 边个女仔同你倾电话？系 你以前做嗰度系咪咁样？ 系类似咁样嘅，有呢啲情节。 啊哈哈！ 哦，咁。咁佢哋揀完你之后，咁你会你一开始系会讲啲咩噶？诶、哎，好似我哋做节目咁，系我系小末你哋乜咁样样噶？ 系啊，一嚟就会同佢倾偈咯，就好似当系一个 live friend 咁样倾偈咯。咁、哦、然后就会慢慢入皮肉咯。 又问下佢，喂、哎，先生你什么名字？唔系广播啊，即系讲唔系讲普通话。 诶、哎，我哋有，如果你识得。讲啲唔咸唔淡嘅语言，亦都有额外嘅奖赏咯。 哦，反而系先生你好嗰啲，反而就收入高 啲 噶。 有啲唔系好识听广东话噶嘛，咁有啲系新移民落嚟咁样，咁你就用翻新移民落嚟嘅声线同佢倾偈，咁佢觉得有亲切感，咪同你倾耐啲咯。 哦，咁样。 咦，咁会唔会有啲会唔会哦？你又识讲英文，又可能再多啲钱噶嘛？ 哦，会啊，会啊。 哦，识讲日文，哦，但咩但咩，嗰啲又可以再多啲钱噶嘛？ 梗系啦，所以我哋亦都有我哋嘅优势喺度啊。 哦，好似我哋个鬼妹咁样，识讲俄文咁样，又可以再贵啲，会唔会又咁样啊？ 系啊。 哇，喂咁佢哋会系点样样贵法咧？即系每小时计噶？ 每六秒一蚊。 哦，呢、這个就系讲识法啦。每六秒一蚊系佢要俾嘅，只有打通开始个刻计噶嘛。咁、啊、我哋点样收费咧？我哋点样袋落袋咧？我哋就现金出嘅。 哦， 咁我哋咁样计，我哋 每日啊， 我哋每日咧，我只系做四个钟头嘅啫。 哦， 咁每个钟头咧就系、 是、做四个钟， 冇错啊，四个钟。总之你要 stay 喺嗰个地方四个钟，无论你有冇电话揾你。 哦，喂，咁嗰个地方系咩地方？会唔会好似我哋啲录音室咁、一间房？ 系类似咁样噶。 哦， 咁就我哋 独立嘅， 独立嘅。 哦， 四个钟有几多个六秒啊？ 四个钟六秒二百。 错，系四个钟头，我唔冇人打俾我，我都会照收钱嘅。嗰、那个好似底薪咁样嘅。 咁好， 就$250一个钟头。咁即系话，如果你冇人打俾你嘅时候，你都已经净袋 净袋 $1,000啦，冇错。 再打咧就再分， 冇错啦。咁我哋嗰时就当譬如$10咁计啦，我自己就可以净袋$3落袋。 啊 哈，咁你计下啦。咁佢每六秒$1，咁如果佢倾一个钟头，咁你就你就慢慢计。 真系 几 好嘅啫，系话真系印钞机嚟嘅。 哇，如果我哋做节目主持。录几耐有$250底薪咁啊好 啊！佢录咗个俾出嚟，你真快啲包翻佢先。喂，咁我想问啊，小木你啊，喂，咁啊嗱，我头先就知道你嗰个 pay 嗰个方法啦。咁啊，系咪要熟人先入到行？ 咁梗系啦。 啊，熟人先入到行。哇，我听你讲嘢咧，就似乎系训练过。咁嗰啲 即系佢哋会唔会有筛选噶？ 会啊，会有筛选噶。 哦，即系就扮下咁样试下个把声好唔好听，跟住先至拣你，定系点样样噶？嗰、那个 interview 啊，唔点样样噶？ 系即系类似咁样噶。 佢系真人面对面啦，定系点样样？ 真人面对面啊，即系俾份稿你，咁梗系男人啦，因为而家个节目系男人听啊嘛。 哦，男人 interview 你， 有冇女人打嚟啊？ 有女人打嚟嘅，但系通常系打错电话。 咁都打得错系咪搞错？ 你咁 interview 嘅时候，你使唔使话点样样？show 啲乜嘢？点样样啊？ 乜都唔需要，就要你把声啫。佢觉得你把声 OK， 佢就会拣你啦。 你记唔记得 interview 嗰阵时系点样样？我好好奇啊！咁点样 interview 呢啲咁嘅嘢咧？ 佢会同你倾偈啦， 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咁样样噶咯。 系啦，咁佢会俾啲情节你啦，咁、你就嗌下俾佢听啦，或者嗲下佢咁样咯。 哦， 咁你真系咁样嗌得出咩？ 其实嗌唔出噶嗰时，咁但系佢其实呢样嘢好，佢中意就系中意嘅。其实我觉得 interview 系废嘅。 哦，佢觉得好听。 系啊，佢中意，佢觉得感觉啱就啱咯。 哦，跟住之后就 interview 完，即刻同你讲，喂，你听日就嚟啦，定系点样样啊？ 我哋会夹时间嘅，因为佢哋都要book 一啲。 咁有试用期噶？ 冇噶，总之你佢觉得你嗰刻唔啱唔 OK， 咁就拜拜噶啦。 哦。 因为实在太多类似呢一类型嘅人去。 有冇专业嘅训练俾你？ 有。 系咯，我听你讲嘢，你似乎系学过下。 點樣 beginning？ 但嗰啲打嚟嗰啲咧，我假設佢全部都係 至少唔係好似我哋咁樣樣， 啲毒撚嚟嘅。可能佢見聽到女人把聲已經熬底㗎啦，你又要係咪要需要啟動佢一啲話題啊，去聊去傾偈啊？ 冇錯， 係啊，即係啦。咁我即係純粹把聲好聽之外，仲要嬲人傾偈嘅技巧都要有啦，係嘛？ 要啊，要啊，要嬲佢。 打嚟嗰啲人係咪真係全部都毒撚嚟嘅咧？ 我聽佢把聲就覺得佢有啲小，可能係小學五年六年級咁 啦。小學雞， 以前嘅小學雞都會有，因為以前嘅八雞係可以打 IDD 噶嘛。係啊，咁總會有人好奇嘅，有啲人早熟噶嘛。咁亦都有聽過，就係聽過把聲，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啲想嘔啊！即係你會幻想到佢個樣係點樣咯？系啊，有啲阿伯会打嚟咯。 阿伯 有阿伯啊，听佢把声就知佢阿伯嚟。 听把声就知阿伯。 嗯，冇错。 哦， 听得出嘅啲年， 听得出噶。 冇错，佢哋会训练我哋嘅时候，会俾一啲唔同嘅声我哋去听，然后叫我哋估佢大概嘅年龄咁样咯。 但估完为乜咧？ 为乜？譬如你知道，其实佢个年龄系譬如长者级咁计啦。咁长者级就应该好快完事噶嘛。咁我哋要令佢冇咁快完事，要拖延时间。咁我哋就要用另一啲嘢，可能去带动佢，等佢冇咁快完事。 即系个客打嚟都系喺度自己劣紧啊！ 我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 但我真系冇喎，嗰时我纯粹好好奇咁听一阵，跟住我收线噶啦，我冇咁样。 有人真系会打嚟听成两个钟头、三个钟噶。 破产喎！ 哇，两三个钟。 系啊，净系真系同你倾偈啦，倾完之后，跟住就带我哋就会带佢入一个情节咁样咯，一个投掷我同佢嘅空间，即系大家幻想嗰个情节，就有少少似啲风 sex。咁你会讲一啲嘢去等佢谂噶嘛？ 我想插少少啦。我哋有个老师咧，成日同啲女仔咧 cyber sex 嘅。我有机会介绍俾你，我佢俾得起钱你噶。如果你仲继续肯收钱做嘅话，你可以见埋佢样噶。你睇，你有冇睇过我哋啲节目啊？ 有啊有啊。 老师你知边噶？ 呢个我唔知 道。你睇到第三、第四集， 知都唔紧要。你好快会知噶啦。 我个目标咧就系令到。佢收翻你钱，佢系好托得嘅，令到你好开心噶。 佢可以托十几个钟都唔停， 系唔停噶佢吓。你试下认识呢个人啦。不过呢个之后先讲翻你一七三嗰啲嘢。 啊系，喂，头先讲起你嗰个工作环境咧，就一间房就唔系好似我哋嗰啲咧咩 co 嗰啲咧，一格格咧一张台切开个汤房，切开几个格嘅几条女咁样样并排，一齐度就是、独立房嚟嘅。 冇错啊。 讲唔讲得呢啲？ 讲得。 咁獨立房佢你話有 training 定係有啲乜嘢可以輔助你哋，會唔會有啲咩 support 㗎？ 總之佢 training 完你之後啦，咁你就退一間去你開始工作啦咁樣，咁佢會教咗你程序要點樣先嘅，咁然後咧佢會都驚你捱唔出㗎嘛，係咪先？咁始終女仔可能就冇男仔咁容易啦，咁佢都會俾一啲色情嘅玩具我哋，係輔助我哋。 攞嚟做乜嘢？ 去配合工作嘅。 唔系你问下你直接啲，你讲俾我听系攞嚟做乜嘢？ 攞嚟震自己咯。 哇！ 真系 震到你自己嗌得出咯。 真系即刻嚟噶喺间房嗰度。 系啊，就你当系智慧咁咯，即系你自己就对住个电话智慧咯。 哇！我以为 阿伯点智慧啊？ 我以为咧，好似我网上面睇 YouTube 嗰个咩连衣男啊，那个咁就咁喺节目嗰度哇嗌又嗌，我以为咁样样，我以为 哦，我谂有啲专业，即系有啲可能系本身就已经好渴求啊，或者佢哋演得好好咁，就真系嗌得出啦。 我即系以为 training 哦，你哋翻去不断睇 AV 啦，跟住不断学佢哋点样叫啊叫啦，跟住就熟能生巧咁样嘅啫。 有叫你睇嘅，即系可能睇下人哋啲长短呼吸啊，有几长啊。咁但系当然最真实嘅，梗系。自己真係進行緊，你先會咁真實。 呢一集收視零高，你就係睇 Alex 嗰個享受聽嗰個樣咧，你就知道啲觀眾中意睇。 我哋好多幕後團隊喺後面已經準備緊啦，好興奮。 你唔好喺度亂啊，大佬！ 射爆波你啊！ 唔得噶呢啲，唔得咁噶。喂，咁啊，阿小茉莉啊，我想問下你咧，係咪個個客打嚟咧，即係唔齋傾偈咧，係唔夠嘅？ 其實我覺得你把聲咧已經令我有啲 high 噶啦，即係你唔嗌我都 high 噶啦。其實有冇我呢種咧？即係咪一定要個個都要嗌俾佢聽噶咧？ 唔係個個都要嗌嘅，但係其實我覺得主要佢哋好寂寞咯，佢想揾人佢傾偈咯，但可能傾偈嘅過程裏邊會有感覺咯。咁就有感觉就继续有下文就、 你 feel 到佢有感觉你就了噶啦， 系啦，冇错啦。咁因为咁样就可以拖延个时间啦。 Yeah. 其实咪即系关心一线有好多，其实 你可以咁讲嘅，但系关心一线唔会去到呢啲位咯、啊，但我哋会做到呢啲位咯。 佢嗰啲好好多，好似我哋有啲我哋总司令啊，我哋去到咧都系。又唔揸條女，又唔上房，又齋坐我哋總司令。 邊個總司令？ 我哋出去玩。 即係中意舐舐七嗰個。 誒，次次 好咁樣嗰個啊！十個月嗰個。 次次一定要左青龍右白虎。 係，我知道你講邊個啦。不過我哋唔爆。 即係係中意啲美，即係齋傾偈好開心咁樣樣喎。喂，咁哇！你頭先講到每晚每日就。$250一個鐘，喂，咁嗰個年代好好賺喎、啊！如果咁樣， 都唔係好耐啊，零幾年嘅寫噶， 唔係 零幾年啊， 廿年前噶啦， 廿年前，你咁後生都記得， 有咁耐啦， 嚇你，我以為你廿零嘅咋， 咁真係呃得到人喎、啊，睇嚟， 真係靚嘅，都要同班各位觀眾講係真係又靚女又靚聲， 但你哋係冇得睇佢嘅，係啊，我就有啦。 啊、想睇咧都得， $10,000我俾钱叫佢冧掂佢啊，或者我嗌俾佢听冧掂佢，然后等佢出样。 定还是如果大家都想听翻佢重温一下佢以前点样样出色嘅演技又好啦，出色嘅把声点样样工作嘅情况，你哋都可以 like 啊 view 数。各方面啦，留言啦， 就 系啦，支持我哋啦，咁我哋可以做多啲试下啦。 喂，咁啊，喂，阿小茉莉啊，我想问翻你，你而家就咁谂，我自己一问你一个简单嘅问题，就系、是、你做嗰行嘅时间有咩趣事同埋怪人？你突然间就谂起一两个系最深即系深刻嘅，你可唔可以讲讲我哋先？ 第一次遇到最深刻嘅就系佢会主动同你讲，可唔可以约你出嚟见面啊？ 咁你点答？唔可以。 跟住我话俾佢听，等我心情好，或者你再打多几次电话俾我， 即系钓鱼啦。 系啦，咁咪 OK 咯。系啦。 咦，咁你喂，我反而比较想知啫，就系你第一日开工啊，咁、你会唔会好紧张定系点样样？跟住嗰个情况，你会点样样咧？讲啊， 一定会好紧张。 第一个电话咁样样，你系点讲咧？ 第一个电话咪倾偈当系 friend 咁，即系幻想佢系自己个好朋友咯。 啊， 跟住就同佢倾偈啊，问乜都问下佢咁样咯。 幻想 啊， 系啦，咁跟住有时反而系我会心动，哇，发声都几好听喎，原来、我都会幻想佢可能系碧咸咁样嘅。 系、啊、 如果你系接到阿伯电话，你咪大失你嘅表演。 我会忍笑咯， 你真系笑， 跟住我心里面就会谂，哎，其实你 O 唔 O K 噶？会唔会阵间你打俾我嘅时候，调翻转我要转个头帮你 call 白车啊？ 系啊， 会系咁样咯。 喂，有冇啲叫你做啲变态嘢噶？ 变态嘢啊？都有噶，其实 咁啊，系咯，唔系深刻嘅，谂起嗰一两个。 譬如，屌，即系最变态嘅，喂，你试下掹条毛俾我听下，即系试下依家即系掹条毛啊，或者点样样，即系抄下咁样，类似咁嘅嘢，会唔会都咁样？呢啲应该好 common 啦，呢啲。 试过叫我蛋巴打俾佢听咯。 咩？ 蛋巴太咯？ 点听到啊？ 系咯， 听到。但 brother 听到噶，因为其实好近嘅啫嘛，电话啫嘛。 咁我不如咁样就仲似喎，啪啪声。 其实你都可以系咁样噶，有时我都会，同埋有时我会听到喺电话里边听到佢哋打飞机嘅时候嗰啲啪啪啪啪咁样咯。 打飞机会啪啪啪啪嘅咩？ 会啊，会啊。 我从来唔做呢样嘢，唔识。 咁你要试下打飞机。 我唔试啊，我中意真人。 或者你可能你人哋帮你嘅时候，你自己留意一下。 佢玩惯千手观音啊，佢。 唔好再設定一個形象俾我。我其實好正經嘅人，我係為咗節目需要 anything， 大家網民先至變咗個鹹濕佬。其實我係好正經嘅。 系咁啊！喂，讲翻阿小妹，阿小妹你，喂咁啊，喂你都未答我，突然 系喎、啊，你讲起弹 b l a d 啊，成啊，会唔会有啲人咧叫你真系喂你掹条毛寄俾佢啊，俾个地址你咁样样，定系点样样出售啊，卖破执啊，会唔会 攞条姨妈巾俾我闻啊？都仲有啦，我估系咪啊？ 会唔会咁样样啊？又可以呃饭食咯？ 哦，又真系冇啊！但真系成日都会想约你出嚟见面咧，即系可能佢可能是一日打两次的，或者可能是连续四日打电话给你，都按回同一个我的密码去找回我倾偈咁样。跟住就是咁想约你出来见啊，想知道你的样子是怎样啊咁样，或者有更进一步的行为咁样咯。 为数多不多呢这一类 是多的。大部分应该是。 大部分都是想约你见的。 约我见啊，甚至有些直情讲到出口，可能说我俾多啲钱你， 我想揾你搞咁 样。啊，类似系咁样嘅意思啦。 点样俾多啲钱你啊？嗰阵时又冇微信红包嗰啲成， 约出嚟咯，俾电话咯，约咯。 哦， 系啦。 咁你有冇曾经心动过咧？或者对某一个男嘅客人打嚟，或者你觉得个善思又好诚意，你觉得真系可以见下噶？有冇咁样？ 有嘅，有见过嘅。 几多个？ 都 见过一个。 哦， 靓唔靓仔？ 唔靓仔， 有冇咁 靓 仔？ 啊，一定系冇你咁靓仔啊！ 佢咁 靓 仔， 高过佢， 即高大威猛 啊！高过佢 啊！高过佢 啊！喂，我想问咧，呢啲电话会唔会有男人负责听，跟住就服务翻女仔噶？经 理 咯，冇，我嗰时就冇。 哦，咁呢节就时间都差唔多咯，咁样。 想知多啲啊？收听下一节。 好嘢， 唔识唔讲。